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96集，命运的相会。贾桂枝的心里忽然咯噔一声。 不不不，不一定。如果谷底的尸体只是被转移了呢？只要还能找到那具尸体，只要秦放在，总还会有机会。虽然时日已久，老赵的尸体会腐了，但是有什么关系呢？谷底的尸体还不是也经历了六七十年了？ 再抬头时，他的语气已经恢复了平静。 帮我把老赵先埋了吧，其他的回去再说。 掩埋赵江龙之后，贾桂枝没有急着走，他分外地留意周围的一切，希望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。逡巡一圈之后，目光停留在了那个土坑周边。虽然周遭的地面皲裂破碎，但是还是能大致看出来车子印下的痕迹。谷底这种地方，车子肯定是开不进来的，只可能掉下来。谷底的车子残骸开始引起了贾桂枝的注意，大约有两三辆，大部分都已经锈掉朽坏，显见是有些年头了，只有一辆成色倒还挺新。而更奇怪的是，在那边上有个翻开的行李箱。周婉东也觉出蹊跷来了，他走到车子边上，从破碎的车窗里探进身子看了又看，接着又走到其他的车子残骸处张望比对了一下，回来时眉头反常地皱起，说了句： 真奇怪。 贾桂枝有些紧张，他先不提自己的怀疑。 哪里奇怪？ 周万东朝崖顶望了一眼。 按理说上头都是盘山路，掉下来的车子一般都是出了车祸或者来不及刹车的，也就是说司机都在车里，杀人越货也可能，但不大可能推辆空车下来的。那几辆车子我也看了，都有人的尸首骨架，这辆反而没有。而且吧，行李箱还是大开的。 周万东踢了行李箱一脚，又比划了一下车子的位置。 一般行李箱是放在车子里的，再怎么摔也不大会摔出来。退一步说，就算真会摔出来，这…… 他用脚尖踢了一下行李箱的拉链。 看见没，拉链拉到底，也就是说有人翻过。 贾桂枝的一颗心跳得厉害，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有些抖。他示意周万东仔细去看土坑的位置。 那里有车子砸的痕迹，那个位置上却没有车子。车子那么重，谷底可能会有野兽，但是不可能用那个力量移动车子。会不会是有人下来过，把车子移到一边，把车里人带走了，还顺带拿了一些行李？ 说到最后，贾桂枝觉得差不多了，自己快要抓住一些什么了。车子原先是砸在坟的位置的，有很大的可能那些人移开车子的时候发现了下面的尸体，然后带走了。好在车子还在，如果能发现车主的蛛丝马迹，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下来营救的人，也就能顺理成章地找到尸体了。 贾桂枝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，几乎是扑到行李箱边了，在一堆衣服里翻了又翻，就是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愣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忽然反应过来，又扒开车门想往里钻。周万东大体猜到他的心思了，不耐烦地拿手磕了磕车盖。 飞那阵儿干嘛？不是有车牌吗？上去查查车主不就得了？ 操，车牌！ 秦放心里暗暗骂了句脏话。车牌这玩意儿，有时候真是太误事儿了。又是一天多的回城跋涉，回到大路上时已经是晚饭时分。贾桂枝算是半个当地人，原本的房屋地产都已经变卖，只能借当地熟人控制在半山的房子暂时歇脚。上山之前，贾桂枝过去一趟打了个招呼，一来附近没饭店，想就手拿些干粮，二来也打听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当地有没有发生什么大的车祸，以至于要兴师动众下到谷底营救的。女主人接待的贾桂枝虽然是当地人，但是一直跑省会做生意，汉话讲得不错，一边给贾桂枝装土豆奶干，一边摇头道： 没听说呀，99道弯你知道的，掉下去没有活的，谁会下去救啊？路又难走，没地图又没经验的话，普通人在那儿都找不着道。 装完了又抱歉似的找了煤油灯点上了给贾桂枝。 山上的房子不好住，连电都没有，让你下来住你还不肯。 贾桂枝敷衍地嗯啊了几句。目送贾桂枝离开之后，那女主人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来。昨天有个外地来的男的挨家挨户地打听半山那间房子，当时自己回答说： 我家的，借给朋友用的。 那人好像很有兴趣，还问了他的朋友从哪儿来，是干什么的。 哎，这件事儿我要不要跟桂枝说一声呢？ 女主人追到了门口，看到贾桂枝已经在上山了，煤油灯的焰头一跳一跃的，像是下一刻就会灭掉。 算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再说了，桂枝这次来身边不是还跟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吗？不碍事儿的。 山腰的房子黑洞洞的，那天到的时候扫过两眼，空空荡荡，哪里是能住人的模样啊？这一路上躲躲藏藏，连顿好觉都没睡过，到现在九眼天珠的边儿都还没摸着，醉倒是瘦了不少。周万东觉得很不甘心，快进门时旧话重提： 天珠这事儿到底怎么说？做生意还得交定金呢，忙到现在我可是连一个大子儿都没见着。 贾桂枝冷冷回了句： 急什么？ 妈的，你说急什么？要不是对贾桂枝有忌惮，真想掏出匕首戳他七八个透明窟窿。周万东的火蹭蹭的，一瞥眼看到秦放，火气似乎有了出口，一把揪住他的领口往门上撞。 急什么？你倒是告诉他，我急什么？ 咣当一声，门居然没关。秦放直接栽进去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屋里有个人坐起惊叫道： 谁？ 这声音听着好耳熟啊。煤油灯的光打进来，晃晃地照亮发生的一隅。被惊醒的严福瑞半躺着拿手遮光，身上盖着撕疼的貂皮大衣，地上用本子啊书啊什么的草草搭了个铺位。见到秦放时，严福瑞的瞌睡劲儿还没过去。 你是秦放？ 灯 光陡然从严福瑞身上晃开，直直打向了另一个方向。那里，司藤无声无息地坐在空屋中央的椅子上，他梳旧式的发髻，鬓角至耳边是沪上俗称手推波纹式的卷发，边上垂着丝丝缕缕，似乎随手一拉就能弹起微晃的卷儿。这里的天气这么冷，他居然着薄旗袍，裙居斜拂小腿，下摆上绣着弯弯绕绕的锦藤，赤足穿一双高跟鞋，白皙的足面泛着莹润的色泽。晕黄的灯光下，它不像是真的，像是一脚踏错了年代，却依然不慌不忙，款款坐下。煤油灯的光开始晃得厉害，贾桂枝脸色煞白，一直在往后退，颤抖的手居然把不住灯柄，煤油灯脱手而落，行将触地的刹那，一根细藤嗖的游窜而来，长了眼睛般穿过把手，将煤油灯高高吊起。紧接着，噗噗几声碎响，十来道细藤以灯芯为圆心伸展开去，末梢钉入墙壁，过了油的藤身很快延展出焰头。只是顷刻之间，高处的头顶上似乎张开了一张火幕，将屋顶照得分外明亮。周万东倒吸一口凉气，伸手就拔出后腰的匕首骂了句： 这他妈的什么来路？ 司藤没有理会他，俯身过去扶琴放，见他鼻青脸肿的样子，又是心疼又是好笑地问他： 被打了？ 秦放眼眶发热，又觉得自己狼狈，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刚刚反应过来的严福瑞手忙脚乱爬起来。 哎呀，秦放，我和司藤小姐等了你两天了，你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？ 司藤的目光瞥向门边的周万东。 他打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